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中环四海正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现《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哇！今日好得意，系礼拜一嘅搏击会。咁咧，因为安排问题咧，啊，我想呼添上阵咧，就所以咧，暂时咧将搏击会啊改会，就会改做礼拜一 live 嘅。啊，各位今日又听到我把声，又听到院长把声，系咪好怪咧？觉得？ 点解咧？院长把声， 院长 唔系对调咗，即系我同院长嘅节目对调咗。 哦， 唔系啊，原来我信息系错嘅。导航司机有冇讲过？ 一嚟就老点， 9:30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佢嘅精神与我哋同在，我知道。 琴日有人摆张相我呃拉啦。 边个啊？咁衰 咁衰呃拉啦，呃咗，犀利，呃咗50多个拉。 咩嚟噶？ 边个？ 派胶盒都唔系弱噶。 唔系浪得虚名啊！ 唔系浪得虚名噶。 我琴日咩事？哦，青口堂。 前日系啊，好犀利。有人问嗰兜系即系嗰一条条系咩嚟？ 点解我睇到一条条嘅一个人？各位 阿黎哥，黎哥睇到一条条。 一黎哥睇到一条条。 咁骑呢？ 佢问一条条是什么来？ 唔系好明显啊，嗰兜系青口嚟嘅。咁但系点解嗰个青口咧？咁就原来咧，阿 B 哥就话俾我听，嗰日有人唔知点样 sponsor 啲酒，吓做个 wine tasting， 咁啊加埋啊，不如大食会食翻餐啦，咁样。 系啊 系啊。咁啊唔觉约系约咗好多人，咁但系我从来都冇预计过咧，原来嗰日系得我同你煮嘅啫，同埋阿麒麟，即系基本上 阿 B 话佢听曲啊嘛。 B 劇曲咯， 但系后来就发现系完全唔掂， 所以哇 B 食做咗一个三级大火出嚟， 所以后来就变咗你两个相啊嘛。 佢又佢我唔知系咪劇唔劇曲，但系佢咧就将佢本来谂住焗， 佢系劇 smoke 咯， 即系几惊嗰个 detector 响啊！ 你嗰度点有 detector？ 嗰度冇 detector 噶， 嗰度嗰嗱我可以讲解一下啦，嗰个 party 咧就是一个主题。有主題嘅， 哇！嗰個 party 實在太多嘢講，真係 嘅 party 嚟嘅。咁我哋嗰個主題係咩？嗱，隔離房啲可能有啲80年代懷舊主題啊，警局主題啊。咁我哋嗰度係咩主題咧？我哋嗰度就係沖天大火災主題，因為我哋嗰度咧好似即係烈火雄心咁樣主題主好。 即系后屘净系 淤嚟三级火， 唔系啊，系你如果系煮到隔篱都知道你喺度煮紧乜，个头过嚟睇咧， 羊扒咯，班妹妹话， 直情系煮到隔篱房出面啲人啊，叫我哋唔可以打开门啊， 系咩？ 唔俾我哋打开門， 系啊，我哋想缩，即系缩嗰啲叫咩啊，疏散烟啊，系唔得，你一定要闩翻道门，焗翻你自己咁啊， 唔系啊，我睇佢哋好好相遇嗰啲年轻人。 系啊，系好相遇啊！但系佢咪好 nice 咁同你讲，你可唔可以 闩 翻 道 门 咯？ 咁啊 ，B 剧曲原本系预咗两嚿羊安嘅，原则上就谂住法式煮法，即系煎封完出边之后咧，就焗完出嚟咧，再搽芥辣啊，什么香草啊，再焗翻脆嘅。 有芥辣，我又谂起一样。 好啊， 咁但系咧，嗰羊扒啊执行唔到，所以到最后咧就系将嗰个羊架咧就切花粒粒咧就一块块就煎完就算啦。咁但系问题喺个处理嘅过程当中咧，因为系煎羊先嘅，但系真系大烟到咧，真系冲天大火灾咁入到去，伸手不见五指。即系你对住个抽油烟机或者对住个炉咧都好啲，因为你系太过全神贯注落去你煮紧嘅嘢啊。但 系 你180度望翻出去个大厅出边坐埋啲人咧，其实已经喺度烟雾弥漫，喺度食紧大麻嗰个 feel 系啊， 迷幻 party 咯，成个依家又埋啲闪灯嗰啲， 基本上系烟熏紧我哋啊嘛， 真系白色噶，你睇唔到人噶啦， 烟熏花生台， 我睇唔到尾尾边个坐喺 sofa 咯， 我见到对即系见到有对人啦。咁另外一样嘢就係话好啦，煮完啦食啦，你諗住佢有抽油烟机，又諗住好快会散水啦，点知原来一啲都唔散水喎。即係佢越抽越浓烟，越抽越浓烟，係你唔打开到门呢，基本上间房完全冇变过个状态。咁所以嗰个抽油烟机就抌 Q 咗佢啦。喂，但係发觉 呢，抽油烟机系咪假狗嚟㗎？ 係啦，我怀疑。 我见到两个线叶喺度转啦，其实系咪风扇嚟 嘅。吹翻 出嚟。吹翻出嚟。 係啦，我唔可以抽 個， 係啊 B 嗰個位佢唔係懟落個出頭已經下面度煮啊嘛，佢喺中間嗰度煮喎，咁出頭已經冇理由抽到佢嗰個位啫。 哦， 係佢嗰個問題咯，絕對。 咁咧，即係嗰日咧大食會咧，其實安排咧都其實幾驚險下嘅，因為實際上咧，即係當然。B 劇曲就永遠約你準時，約個黑準嘅啫。佢從來個人就唔會準時噶 嘛。咁唔好咁嘅，我哋而家好似聲討阿 B 咁。 唔係，梗係靠啲支咪嚟聲討阿 B 啦。如果唔係點樣持平啊？個老細係邊個鬧 Q 佢先啱啊嘛？係咪啊？ 呢方面都啱嘅。 如果唔係點樣？佢個節目都叫炮打司令部啦。咁我唔係抽翻少少水啊？點樣炮打司令部法咧？ 好啊， 係嘛？ 你夠咁，你夠抽 咯。永遠係遲噶嘛。咁原來發覺咧，佢約人五點半嗰刻咧。都仲喺鲗鱼涌度买紧嘢， 哇！ 真系 好彩冇受你困啫，真系 好彩我都冇受佢困。 哇！五点半去老细戆居居。 咁但系问题一翻到去，你知道啲煮嘢食咁大场面咧，你梗系要 unpack 啊，摆翻晒嘢出嚟 啊， 呢 个就问题啦。 你一摆完啲嘢出嚟，就发觉原来冇呢样，又冇嗰样，冇嗰样，唔紧要，谂住去买啦啊！谁不知原来观塘嗰间 APM 楼下间超级市场咧就装修。 就乜嘢都冇得买， 就乜都冇得卖。全靠阿卡文妹妹咧，佢去同楼下个士多克咧，先喝到半杯劫汁翻嚟。我觉得即系呢个世界靓女真系好有优势。最紧要咧，其实我想要戒辣。 都系麻麻啲靓女，成日喝到半杯劫汁。 系啊，即系如果佢有卓佳佳咁咧，我谂起码 喝到一支老抽， 起码都喝到多啲， 帮你煮埋都仲得。 系啦，咁如果卡文 B B 咧，只系喝到半杯劫汁啫。咁但系有样嘢冇人喝到翻嚟，就系啲戒辣啦。因为原则上我问边度有芥辣嘅时候咧，阿Johnny 又话俾我听有雪柜咪有 咯， 系 咁我哇好似大安置业，你系咪真系肯定有 ？Are you sure？ Yes， 我睇过 吓，睇过我仲要系有啊。 我你继续讲，你讲埋，我先一次答你。 咁后屘真系想攞芥辣出嚟煮啦，系嘛？佢话得啊，佢唔知点咗边个，喂你去雪柜睇睇啊。跟住又边个睇完唔系 冇 芥辣， 佢有边个睇过啊？冇未睇， 点样发现系冇芥辣嘅咧？ 我唔好记得啦。我其实一路耷低头笃紧电话啦。咁有人问我好大声话有冇芥辣，我咁话我头先见到有咯。咁就系 wasabi 嚟嘅， 唔系佢就话哦有绿色噶嘛， 有绿色。 咁我哋谂下绿色， 跟住就出现咗一个有出现咗个辩论，就系到底芥辣系咩色咯？ 系咯。绿色芥辣，咁我谂下咩？点解绿色芥辣？ 原则上你系个大啲嘅律师啊，咁我又真系实质上冇乜关同你拗，即系芥辣。 咁又唔好讲， 又真系可以系绿色，又可以系黄色。 咁你话多难嚟讲啦，持平啲啊你。 梗系你错啦。 吓， 咁啊，大家喺度拎住啲牛扒、羊扒嘅时候，咪你有冇芥辣？你话有啊， 有 华沙比。 喂，你系咪？ 嗱，喂，华沙比系叫芥辣嘅，大佬。 系咯，所以 系有冇芥辣？ 但我都话啦，读语言学嘅我咧，就系会睇埋个 social context 噶嘛。 个 social context 煎紧牛扒、羊扒嘅时候问有冇芥辣，你话有绿色嘅，我话大家。谂到头发点解戒落绿色，原 来系 wasabi。咁咧，阿 B 就话要我请我上行走天下，就讲 wasabi 呢单嘢。 我哋已 经讲 咗 啦，即系无限上纲，简直系。 咁去到最后有惊无险啦，系咪？每一样嘢都煮晒啦，每一样嘢都好好食啦，系嘛？咁但系有个秘密咧，我又唔知点样讲嘅，就系咧，原先啲青口系点样处理嘅咧？因为 讲开青口有嘢讲， 唔系基本上你系要煮五转。即系临尾数嘅时候，真系煮咗五转。咁你如果一个人煮咧，煮死啦。咁即系最好就有两个炉同时间煮啦，系咪？ 系啊。 咁最好嘅执行方法就系一个人喺度。即系如果是但有人唔识煮嘅，唔紧要。你执行到一件事，你煮惯嘢食嘅，你唔识煮唔紧要，我同你一齐煮。咁你份量啊、剩啊、次序咪一样啱晒咯。咁咧，我同阿多娜煮第一二煲，已经系嗱，你有你煮，我有我煮。 唔系我跟你噶，你落咩我落咩 啊？系啊。 系嘛？ 跟唔足咯，到最后咪就系。 但系漏咗一样好紧要嘢。 系你两个，即系其实你教阿 Donna 煮啊嘛，你捏住啦，或者咁讲。 系啦系啦， 但系嬲个现场投票系个个投晒俾 Donna。 系啦，系要 show off 咯，嗰个青口样。 因为 竟然有挫折嘅， 因为竟然有一个人，佢话好明显系 Donna 呢个啲酒。是落得啱份量，呢个是香但系冇酒味，呢个就系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咪就系 no no no no no 咯， 你唔知佢 no no no 咩？ 得一个啫嘛，你自己翻去考究下啦， 你个 friend 啊， 你个 friend 啊， 你个 best friend， Lusa 咩 Lusa？ 永不錄用。 你永不錄用唔使講嘢。 你呢個 loser 我想 講。咁其實老實講，邊個煮得好唔好食或者口味嘅，其實我真係冇乜所謂。 唔係，其實我想講呢，嗰、那個酒味啱啱好嘅，佢話我。其實我係唔記得咗落酒食兜嘢。 係咩？我唔得知啦。唔係 ，Raymond 嗰兜嘢個問題就係、是。 多得 系啦，就冚过咗啲青口味。 嗱，原则上咧，佢系应该一份酒两份 cream， 即系一杯 cream 咧系落半杯酒嘅。你谂下嗰个咁嘅 portion， 咁、哦、你真系果然坑啦，你嗰兜嘢。 唔系，咁 original recipe 系一样咁嘅事啊嘛。你话喂唔系，我觉得大家都系食得比较淡酒味啲，咁啊冇乜所谓嘅。但系所以第二次煮出嚟，我咪明显地少酒咗嘅。咁但系就唔系我煮故意落少咗，系因为个扑街 B 饮晒。 一蚊歐羅嗰支 佢一蚊得 翻。佢開頭係唔俾人飲第二支酒啊！咁佢個支開咗支一蚊歐羅嗰支咧，啲人就話：喂唔得，喂好想飲酒，咁就倒曬嗰支嚟飲咯。 咁去到最後得翻兩滴，好啦，到第日，哎呀，啲人話啱啦，啱味啦，啱味啦，但係完全冇啊，大佬，我自己落落去，我知有幾多噶嘛，就係得翻兩滴咯。跟住去到唔知煮第三兜第四兜咯，我已經係阿 B 哥想飲白酒啊，得好啊 Raymond 呢支白酒就犀利啦，係點點點點點點嗱，我即係俾少少你試下啦，係咪啊？跟住一斟斟咗大半杯，咁大個白杯哥梗係冇 Q 飲，攞咗廁所我倒曬落去，嗱咁就差唔多味啦。 我唔怪之啦， 係啦， 咁靚酒 所以係要少啲嘅， 所以係要少啲嘅， 所以就冚過咗啲青口味， 係啦。咁咧，即係老老實實咧，即係呢啲咁嘅場合咧、我哋奉喺 B 哥嘅英明係要吹多幾次雞嘅、即係無論老老實實，即係有冇人 sponsor 係事少，最緊要係玩得開心，即係大家盡興而歸，係咪？ 我臨尾好嬲咯，其實。 例如咧嚇，點解我唔知道？ 俾人呃咗16蚊。 即系 好賤格㗎，有啲人 咪打牌咯。 呢啲唔好講啊，呢啲唔好講， 爆佢係博弈會嘛而家。 係啊， 咁當然呃佢十六蚊嗰個係我啦。 正賤人， 咁啊點啊大佬？ 你乜講嘢啊？話你聽啊，你個賤人十六蚊睇清楚你個為人啊，你嘅做朋友啊真係死得。 好爆裂咯！ 做乜你而家劉慧卿上身啊？劉慧卿打唔打牌嘅話事啊？ 我唔知。 咁我起碼要呃佢八六先得。 唔食啊，靚女 ，ring 食我嗰個80000，我真係嬲到而家。 咁明明有兩隻 你出倉啊嘛，結果。 唔係佢啱啱打，佢話佢，我講唔得， 講 啦，點解唔講得？ 臨尾啊，呢條友真係已經贏緊一贏三，贏緊成五嚿幾水，臨尾咗鋪， 仲要食你唔食佢。 咁佢就話：，算啦，贏到咁多啦，你唔自摸唔食啊，咁樣咯。嚇！咁佢上家阿 wing 靚女就打隻80000，其實佢食嘅。 係啊，咁佢就 唔食。等你，唔係佢冇出聲。 係冇出聲。 我諗咗一陣，阿 Terence 睇到。 係啦，冇出聲，咁咪以為唔係啦，係咪？跟住佢啦，冇啊，摸到。 咁你諗住80000安全啦 ？Yes， 出完。 嗱。是起碼兩圈之後的他是有起碼行了兩圈之後 no, exactly, 你摸完之後到我即打80000我玩了安全 No 你錯起碼都中了兩圈 No 有 No 一定是啊你問回劉 你說劉都劉翁就劉翁 你問回我下家劉翁我告訴你 咁我唔知啦咁佢好彩佢輸了少 16蚊睇清你人格我 係 咁啊， 咁你就大戰四方。 你一系摆你16蚊， 好，一阵我摆够32，当你食一铺五翻系嘛？嗱，咁大食会啊，讲到呢度啦。咁过去呢个礼拜六日有咩大新闻发生咧？两位 咪琴日咯，城市论坛咯，又系， 即系城市论坛。 即系其实好坦白讲，即系城市论坛呢个节目，我都其实唔知冇睇几耐噶啦。 其实真系好耐冇睇。 有 得意嘢咪睇翻咯。 唔使睇啦，你星期一俾人洗版嘅啦，通常有嘢睇就 係啦，冇錯啦， 係啦，因為實在係你謝之峰就請啲所謂叫建制派上去都唔緊要，請啲高質素少少，即係起碼都能言善辯。曾鈺成呢啲你又請佢唔到，變咗上得去嗰啲咧，一係就係咩 Miriam 啊、Miriam Young 啊、袁秋啊，哇呢啲咁嘅質地。你上去連個細路仔你都拗唔贏，跟住仲要犯渣。 其實咪比較抽得嗰啲建制派係唔肯上城市論壇。 唔知道，我哋睇下袁秋點樣犯渣先，麻煩 Anthony 去片。 花生當飯，我哋最積極。你而家聽緊嘅係 幾時都話城市論壇係卧虎藏龍之地，亂咁叫控制唔到自己嘅人有。 請你上。 我最期待的画面出现了， 慢间走啊！ 开心角落好好玩。 你呀、啊、你呀、啊、 阿叔咁嗨，因为之风讲政改嘛，不过有袁秋姐嚟抢镜喎。 这个女仔好飘啊，好粗。 我亦都可以话俾你听，喺所有先进国家咧，都系冇公民提名。我知道应该咧，世界上有五个国家系有公民提名噶。嗱，呢五个国家包括系呢个俄罗斯啦、哈萨克啦、安哥拉啦。 讲呢啲， 全世界有公民提名嘅国家，我谂唔止五个咯。我谂无论系俄罗斯、芬兰、葡萄牙、智利、冰岛同埋奥地利，我见到伦敦选市长有公民提名，冰岛有公民提名。我想问，冰岛系咪唔系先进国家咧？请问， 志峰唔好再去啦，再去元秋就个脑捞唔切噶啦。 市长议员，其实你参选都系透过公民提名入闸，咁当你都系攞到一百个市民就入到闸嘅时候，又唔见得立法会会有几万个候选人。 咁样啦、啊，我咧就系、是、咧入闸啊，同埋我选出嚟咧，我系香港永久居民选出嚟嘅，我唔系公民，净系得公民选出嚟。 BB， 你真系好叻叻猪哦！ 叻到连阿谢志峰都顶唔顺啊！ 我作为主持人，我都觉得你有问题、啊。你而家话我系永久性居民提出嚟，咁对方其实就用呢个概念啫，何必用啲执呢啲字眼呢？大家我谂相信有正常嘅头脑嘅人都系讲紧三粒星嘅人噶啦。 你真系好多事。 俾人直線抽擊，袁秋姐想轉移視線噃。 今日咧，台下有好多朋友， 等我哋。 佢話謝教授係外國人，其實真係啱嘅。今日你諗下，我哋講緊香港，我諗緊香港前途嘅問題。我哋可以咧有個外國人，仲有一個唔夠稱嘅小朋友喺度。咁啊點討論咧？我想問你，你有冇請過泛民嗰啲議員咧？立法會議員去咗邊度咧？ 伟大嘅灿神啊，点解民选议员可以咁大牌噶？ 呢十年里面我睇唔明呢样嘢，我绝对睇唔明呢样嘢。 卓越新 sell 又嚟啦！ 哇，大家一睇呢条铲头讲嘅嘢真係。 果然係城市乱坛啊。 喂，即係有一样嘢呢，我哋真係不如 suggest， 即係寫个 proposal 去同阿袁秋姐去倾一倾啦。不如我哋 book 个场俾阿袁秋姐做阿栋笃笑啦。 哇，唔得啦，你乜真係成功啊。 不如我上嚟抽下喂。 袁秋姐梗係唔会上嚟同你抽啦。琴日即係开完呢个城市论坛，出边啲人喺度洗版，喺度讲袁秋点样发脾气。喂，我真係话俾你听啊，即係你闹呢啲人係冇用嘅。呢人係闹佢又唔臭，咬佢头硬，咬佢啰柚又臭。你同佢讲道理佢又唔识听。佢连王之峰所有复述佢嘅嘢，攻击佢嘅嘢，攻击佢嘅论点。佢係完全 comprehend 唔到啊。 係啊。 佢唔係睇唔明读唔明。佢就係嗰啲情况成篇律师嗰啲文啊嗰啲药啊成嗰啲嘢呢，每一隻字佢都識查字典，每一隻字佢都睇得明。总之成堆嘢包埋一齐呢，佢就係唔明白嗰个意思，佢 comprehend 唔到成件事。 你真低能㗎，我哋听佢讲嘢。我觉得曾用成嗰时闹得啱喎，拎开佢个咪呢咪就有时话就拎开个咪。 好啊，呢个 gap 我顶啊！你继续讲，拎开咗个 招牌啊！ 讲翻正经嘢，叫佢少讲废话啊嘛！ 呢条铲头都唔知俾人闹过几多次噶啦！哇，你自己拗唔赢人，你又话黄之锋系个唔够称嘅僆仔啊？喂，人哋连无监视都好拗过你，你够胆咧？一人揸住个纸皮箱，一人揸住支麦，就企喺维园出边拗，我话睇下边个赢边个输。 做咩无端端抽啊郑教授咧？佢话郑教授系外国人， 外国人啊嘛， 因为原来好多建制派都系外国人嚟嘅， 佢又唔讲 啊，揸地其他地方的， 阿薩西政協都好似唔系香港人嚟嘅，原则上佢都系外国 passport 嘅， 系咯， 即系如果有外国 passport 就系外国人嘅话，咁就好多都系外国人啦，咁就全部唔好讲咁多香港政治啦， 唔使讲啦，佢个妹都系啦，系咪啊？嗰、那个唱歌嗰、那个。 我觉得佢真係蒋乜嘛。 蒋丽萍系咪蒋丽。 咁但 係 嗰啲人嗰啲、 那個、 人唔使拎上嚟城市论坛嗰度辩论政改嘛，佢又質疑谢志峰点解你唔搵啲泛民议员上嚟嘛。 黐线㗎，咁你教授唔系就係成个真保联嘅代表，咁里面咁多泛民嘅议员。 係啊， 怪唔知呢单嘢呢辣庆嘅郑教授。不过郑院士教授呢就答应承咗上嚟搏击会，同佢做一集特别版嘅访问。 等下郑教授复佢啦。 原来呢佢有嘢爆喎，有嘢爆喎、啊，但我就唔知佢爆边一方面喎、啊。咁即系原则上佢份人做人就好圆滑啦，系嘛？即系可能同 白鴿开会嘅时候，佢话人力嗰啲咧，出尔反尔啊！佢讲一套啊，做一套啊。原先又话唔会有自己方案 promo 嘅，而家又点啊！原来佢可能对住转头刘家雄嘅话咧，民主党咧，我明白佢啦。佢哋因为佢真系十二票啊嘛，冇得反台啊嘛。不过呢啲嘢咧喺我口转述出嚟就唔好嘅。咁我等下郑耀石啊，等下教授嚟讲啦。 佢都系做善医啫，又系想其实。 哎嗱。即系又喺度抽抽你水啦！即系自从白鸽退出咗真普联之后咧，我就觉得佢冇必要做呢个善医啦。以前善医系因为山头各具喺个屋企里边有唔同嘅势力啊嘛，咁先要做善医去运去平衡一下啊嘛。咁而家贵党所有白鸽都东飞西走啦，咁你话俾我听真普联有咩唔同嘅意见咧？ 冇， 系啦。 蒋丽云， 讲翻蒋丽云好， 我哋讲翻袁秋姐。喂，袁秋呢一铺咧，即系我觉得。唔单止系输咗个辩论， 重点未讲到，即系你个 咩啊？ 先俾你讲埋先。唔系，咁你 讲重点先啦。 你讲重点。 喂，佢话原来揸三粒吹，原来系香港居民提名佢，嗰啲就唔系叫公民提名。 佢呢个公民同三粒色系唔同噶。 做大律师，我觉得佢呢个诡辩嘅程度咧，已经系去到白马非马。 咪系咯，周星驰咁啊！ 真系谢志峰都抵唔住，紧要抽佢水。 要发火咯！唔系我听都哇死啦！咁低 B 嘅呢个女人。即系连公民同埋咪都走咗，公民同埋三粒星都可以分唔到嘅。 佢从来都唔明咩叫公民提名嘅，原来 咪咯死。 佢以为有一样嘢，佢以为一种香港居民系叫公民嘅。 咩concept 嚟嘅呢个真系？ 嗱，高物论就算系咪佢讲个concept成唔成立都好，而系话即系我真系觉得谢之峰咧，你拣嘉宾咧，你除非系谂住大家去炒花生嘅啫，咁但系炒花生就唔该留翻花生台做，城市论坛就唔系一笪炒花生嘅地方。计上次条癫佬冲咗上城市论坛之后咧，而家你系咪要激到袁秋姐冲上呢个城市论坛嗰度掟嘢，你先安落谢之峰？你明知呢个女人连搏鸡之力都冇。你走去揾个最抽得、最好拗颈，然后最细粒嘅黄之锋去对阿袁秋姐，而阿袁秋姐连讲佢读书成绩佢都唔敢话俾你听，个个人都巴巴闭闭指住黄之锋话佢考得唔好考嗰阵时，袁秋姐连呢一个 point 佢都唔敢攞嚟拗。你谂下呢个人几咁 chicken 咧呢件事上边？ 系 阿律师， 即系可能谢志锋即系帮下泛民啦，即系等阿黄之锋抽低阿袁秋啊嘛。 抽又即系我觉得唔系抽唔抽嘅问题咯，而系话即系我觉得即系香港地今时今日可以选一个咁嘅议员，我觉得真系 歪理咯，即系可以话斋啊，有正常头脑人。 喂，其实咧， 唔会讲呢啲嘢啦。 阿蒋议员，你当时都系即系100个香港市民提名你先入到咧， 你都系用公民提名啫嘛。 系啦，蒋丽云唔系蒋阿蒋丽云想答 袁秋啦，你讲 唔系嘅，其实系赌票俾我，我唔知有人提名我。 可能 系，所以 可能话系 咩？ 一百个咩？我有咁样。 佢话其实佢唔知道有人提名佢，佢话因为已经有人帮。 咁啊，呢啲前期功夫有人做咗噶啦。 我真系觉得，如果你连派呢啲胶都可以派到咁炉火纯青，连人哋台下拍手掌停正掟招你都分唔清楚嘅话，我真系觉得你真系可以自己开个账 单。但你唔好嚟，佢真系讲到咧好有道理咁。你睇电视咧，如果你真系戆居居嘅，你真系以为佢讲得啱嘅啊？佢三粒星真系唔系公民嘅。 呢一样嘢 真系俾佢吓到喎。 呢样嘢我可以攞阿刘四方嚟做一个代表，佢讲嘢都觉得自己好啱嘅，佢讲嘢都有节有理嘅，不过咧好多人唔认同咁解啫。 你都系咯， 啊抽到我水喎，好嘢喎！呢只系咁多，转头翻嚟。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就翻嚟啊！ 你翻嚟，因为呢个你 lead 埋啊？ 唔系啊，等我 我突然之间系我突然之间，咦？你讲喎，好啊，等我可以休息一阵先咁样吓。 俾你 旧时人民主场我讲 嘅，可以啊，系啊。咁你翻嚟，你 我翻嚟啦，翻嚟啦。 第二节， 系第二节讲咩咧？我哋 第二节你应该定埋啊嘛。 Johnny 真系好鬼投契，越嚟越真系。 系点咧？ 有共同目标 嘅。咁你一个细啲嘅律师，一个大啲嘅律师嚟围攻我呢个净系识玩音乐嘅穷音乐人，咁你点咧？ 咁我咁讲 系嘛？ 即系 讲 呢啲， 系啊， 呢 个大啲律师，呢个细啲律师，哇，真系唔系收律师信其实都几惊嘅，即系话实话， 俾半打你， 俾唔好啦， 你想用边个律师楼？ 你想用边？系你想用边个律师楼？ 唔系 Jeff 阿 Jeffrey 嗰间惊啲喎，其实。 佢唔好出律师信俾你啦。 啊，咁啊，咁啊，咁啊，系出张单啫，最多都系嘛。 铁同矿啦，嗰啲。 好，咁啊，翻嚟讲政改咯，系嘛？定系讲咩啊？定系讲周庸 签名？ 咁咪讲周庸先。 38万个签名啊，两日。 咁快啦，已经38万啦。 系啊，我哋听日超越咧书展嘅入场人数啦，美食博览啦，同埋。 但我想问一下你哋咧，身边有几多个人喺中资机构入边做嘢？ 我真系冇，真系冇。 中资机构啊， 嗯。 睇你點界有冇點樣界定中資機構，或者同上面好有關係，例如嗰啲會計師 直情係直情係國企， 即係國企就少啲， 華潤啊、中國銀行啊、剩啊諸如此類嗰啲咯。其實就算唔係嗰啲所謂根正苗紅嘅中資機構都好咧，其實你今日有上 Facebook， 你已經會知道其實 Facebook 入面好多朋友咧，公司都派咗張嘢俾佢。就是呢个周庸出嗰张咁嘅教书系嘛，嗰份咁嘅签名表就叫你填身份证啊，咩填名啊，跟住又见你话我有反占中 呢招，即系中资机构叫啲员工去投票啊，即系何况今次只系签名，咁佢更加就肆无忌惮，会去叫啲员工，会逼啲员工去签咯。因为投票佢更加有机会俾人话佢中票啊，嗰啲佢都唔。 其实如果我系中资机构咧，要 human resource， 我直头攞个 staff list 出嚟自己填。 要睇睇周庸有几咁交，我哋去一去片。 真系笑落。 系咪去唔到啊？定咩？ 哦，而家系唔系嘅？ 听有几？ 大佬你真系。 咁我哋继续讲。 吓到我系咁望后边咧，我真系惊惊地。 因为我啱啱啊同一个喺中资机构翻工嘅朋友食饭。咁佢话即係要签呢啲名啊，又或者要投票嘅时候提名啊，剩啊，其实呢啲系好 common practice， 即係做嘢，即係真系入边做嘢嘅人咧，其实已经系习以为常啊。个问题就系话譬如成件事一开始嗰日系礼拜六就已经晏昼有人话俾我听，喂喺屯门喎，边度边度有啲民建联喺度搞街站喎，要签名喎，剩。咁但系原则上礼拜六我唔喺屯门，我就冇办法第一时间落去。咁如果我落咗去咧，我就唔系学贵党友咁样啊，自认一个骗子去投十个名，而系我会睇下佢点样用嗰啲资料咯。即系如果你周庸一方面可以话俾人听，身份证号码系唔可以立乱俾人，又唔可以立乱俾美国佬，咁唔通我信得过你共产党？喂，你嗰班咁嘅所谓叫义工又好，俾钱请嘅临时工又好，你边一个睇完我身份证会走去拎人借钱咧？即系我净系惊一样嘢啫。吓，如果我有乜闪失，突然间一个月之后有人追我还钱，原来我个名啊攞咗去签财仔啦，咁啊点算好咧？我唔明白、啊。喂，你周庸一方面你又自己讲。我哋追求嘅系一个公正性，我哋追求嘅一个公义性啊，唔系以数量嚟计嘅。一方面你就走去乱咁用人啲身份证号码，喂，点样 justify 你嗰、那个投票或者你嗰个签名咧？更加上你一日话30万，喂，其实我真系唔系好相信有会计师去 audit， 有核数师去 audit 你盘数。所谓叫20万个签名系点咧？即系你都唔系听到一个人话俾我听，佢可以用佢自己嘅身份证投10次票，甚或乎有冇人用你嘅身份证去投，你都唔知道。 首先佢用签名咧，本身就一定有好多法水成分啦。即系签名嗱，可以自己签啦，搵人签啦，重复又签啦，之如此类啦。咁另外我谂，其实另一个 angle 去睇呢件事咧，就系佢嗰个标题咧，我谂佢其实呃到好多人签。因为佢系话反占中、反暴力、保普选啊， 系啊， 即系好多人话，哇，系、啊、周庸，原来你系即系支持民主嘅，系周庸，佢以为你系真系真心为港，系会俾人呃到咧。 唔系咯，你呢个反暴力几多阿妈级？ 系咁，因为你嗰几样嘢原则上， 同埋几多 反占中 女人出嚟签啊？ 你反暴力同保普选啲人一睇到，哇，以为你系民主派嚟啊嘛，跟住咪会走去签咯，系会呃多咗好多签名。 真系反暴力、啊。 哦，原来咧，你嘅党友打电话嚟喎，阿白鸽。 唔系，我介绍少少先，点解咧？就因为佢以身试法咧，就去阿张荣嗰个中环站嗰度签名，跟住咧就上埋报纸添，跟住就俾即系对面咧就话佢咩啊骗子。 咁你介绍下佢出场先啦。 好，阿培。 喂 ，hello。 喂 ，hello。 听唔听到？嗱，可能细声啲啊，张就吓。 听唔听到？ 喂，你好。 听唔听到？ 听到， 听唔听到？骗子俾人拉咗啊！ 喂，听唔听到？ 得唔得 ？Hello， 听唔听到？听唔听到？ 我个风嬲唔系好得啊！我收线。 我哋 我哋 我哋 我哋啱啱做嘅事嚟。 唔掂，呢个风欧太过咩？不如去咗张榕断片先。 张继政协撑张榕。 过去呢一段呢一日啊，呢一日我哋收到嗰二十几万嘅签名咧，已经系破晒全香港个纪录。 嗱，重点啊唔喺呢度。 过去呢一段呢一日， 究竟系说漏了嘴，定系真系噏错咧？大家自己谂啦。 可能比较细声，听唔到我哋 反正中签名运动真的很坚啊！全港有成400个街站，随时多过七仔，连元朗老脸门口都被占领埋。悲剧系占中街站，未开都已经被人冚档一次啊！ 靠晒你哋啦！靠晒你哋啦！靠晒你哋啦！香港人，多谢你哋。 喂，但你哋连游客，甚至系未够称嘅细路仔都受，点够你玩啊？有喺内地设厂嘅香港员工仲爆料，话喺广东某个市做政协嘅老细透露，中共要每个政协交2000个人头，老细仲要亲自夹住员工签名，唔够数咩？连的士大佬同大厦看更都唔放过啊！哇，第六啲政协，由全国到各省各市都有，首先呢位 F 乜乜山西政协同哈尔滨政协咁啦，要交足数，真系亿万都不是梦啊！睇下连惠州政协陈山鸡都积极响应。 我哋唔系追求一个数字嘅，我哋追求系公信力。 绝对有啦！寻日有报道话，部分街站连身份证都冇对就俾人签名，有人自爆签过都照签得啊！张容话考虑剔除嗰啲街站嘅数，但陈建文就话反占中冇系统 check 重复签名，同占中揾港大唔搞嘅投票冇得比，而且反占中开嘅牌头又系和平民主，好易令人混淆签贵咗。要张容宣传嗰阵老实啲啊！ 卓越 summer sale 又 又嚟翻直播 出啦！卓越 summer sale 唔系我哋嘅广告嚟。 咁我哋啱啱联络到琴日有份投票嘅 阿培啊 ，hello， 签名。 喂，系你好 ，hello。 嗱，呢个 hello， 白鸽区议 员，你自己都咁叫， 你自己都咁叫佢，我都冇办法啦，都帮你唔到啦，系嘛？ 喂，点啊？你讲下你嘅经历先。好多人 like 你个 Facebook post， 你做咗啲咩咧？ 喂， 骗子先生，到你啦！呢条线系到你啦。 讲啊，真系咁。 我听唔到佢讲咩啊，阴公。 系咪？ 因为听好窒啊！你哋因为可能一人一句咧，咁我听唔到你哋讲乜啊。 好，而家阿 Donna 发炮 ，Donna 可以访问你啦，而家开始。 喂，嗱、啊，你礼拜六日就做咗啲嘢啦，喺 Facebook 呃 like 啦，呃咗好多好多个 like 啦，好多人赞你啦。你讲下你做咗啲咩先？ 我礼拜六日哦，系咪你话张容嗰件事啊？ 系啊，张容又好，姜容又好啦，讲啦。 哦，阿张容嗰单好，其实咧纯粹我礼拜六嘅咧，嗰日咧就出咗去荃湾，咁咧就嗰阵时出到荃湾咧，就见到咧就诶，点解嘈冤巴闭咁啲人啊开晒站啊咁样，咁我咪走去装下咯。哦，原来佢哋就系话嗰个叫做反占中嘅一个签名嘅行动嚟嘅。咁然后之后呢就咁我咪行埋去咁我签啦咁样。咁我签下嘅时候我见到哇吓、啊、又要填身份证号码又要呢样嗰样原来咁鬼复杂㗎。咁於是我咪求其撩隻嘢落去咁然后就喺度咁睇下佢哋点样投票啦。咁然后之后呢咁佢叫隔离嗰个人就攞身份证嘅因为其实同我同行呢都应该有两个人呢系啲老人家嚟嘅签。咁佢为咗身份证我话吓、啊、原来要填咁多嘢咁我咪求其写啲嘢然后之后咪劈落嗰个箱度咁冇人叫我签冇人叫我攞身份证出嚟嘅。 咁你写咗啲咩我想问啦系咪周容㗎啫 听唔到。 你前填咗你唔系正確你自己资料嚟 㗎。我梗唔系资料啦冇可能写自己个名落去啦因为我都唔知佢啲资料点用。第一佢哋嗰个嘅安排系非常之差嘅。嗰两个呢系年纪比较大嘅嘅人士呢咁就喺个街站嗰度。咁呢就然后呢就系佢哋就坐喺度哎你哋签啦签反暴力啊咁我不断就系讲哎反暴力啊咁你哋签啦咁样。咁然后之后咁你签完之后又点样呢咁就劈落个箱度个箱仲系唔密封嘅。即系呢系嗰啲平时我哋地区搞活动嗰啲抽奖箱咁样嘅啫用纸皮做嘅抽奖箱。咁所以我覺得喂咁鬼兒戲嘅咁樣，咁然後我再行多兩步就再去前少少，又係一個荃灣嘅票站。咁然後呢嗰度咧，我就喺嗰度就又係排隊啦。咁其實唔使排隊嘅，因為嗰度成隻人圍住唔知做乜嘢嘢。咁我之後我咪又去嗰度咯。嗰、那個係嗰啲譚耀宗嗰個站嚟嘅，嗰、那個係。 咁啊，咁我就又係行到埋去，咁啊又係撩兩撩，咁之後我咪又劈落個箱度咯。咁第三張票我又去翻愉景新城嗰度，咁因為我哋行完嗰度之後，我就去翻愉景新城嗰度咧，我就同一個站我再交多次，咁咧亦都係唔知撩啲乜嘢嘢嘅，咁就亦都係成功通過咗三次咧，係唔需要提交身份證就係順利通過嘅。 但你前後你其實填咗幾多張啊？嗰日 我其實前後咧係填咗四次嘅啫，冇所謂嘅十次。因為點解會有十次呢？因為咧嗰日咧，我就去啊，咁啊，我就要出去中環。咁啊，出去中環咧，一落閘就見到咧呢、這個阿張榕啦。啊，咁啊，見到阿張榕咧，咁咧佢咁啊，不如同佢影張相啦，係咪啊？支持下佢反，支持佢啊，反反佔中啊嘛，咁樣。咁我同佢講嘅話，咁影完張相，我叫佢拉住個拳頭，哎呀，佢真係咁好死，佢係同我一齊拉住個拳頭喎。咁然後之後佢就，佢好似好恨咁，因為同行其實仲有我一位朋友嘅，佢就話：，哎，不如你叫埋你朋友一齊影啦，咁樣。咁我朋友嘅醒目啦，咁唔影啦，咁樣費事拖埋佢落水啦。咁啊，影完之後，我同佢講：，阿周榕，哇，我好撐你，我支持反佔中。啊，咁啊，我仲投咗你十几次添，我签咗十几次噶啦，我仲叫埋我啲网友一齐支持你啊，咁就系、是、咁样我就走咗啦。咁我听完佢讲乜，咁我走咗啦。 咁啊，张榕点样应你咧？你话签咗十几次之后， 我冇理佢讲乜嘢嘢，佢好似好无奈咁样。 佢都仲识无奈，我仲以为佢好啊， 似唔似嘅？ 签多几次好啊，我仲以为佢话 唔系啊，佢话签得太少啊。 系啊， 佢冇讲咩啊， 就系十几个。 即系其实我会觉得今次咧呢一个嘅投票嘅方法咧，真系好儿戏。即系咧，其实就好似纯粹系想凑够数，同埋咧系破绽处处，而且系错漏百出。亦都咧，我系唔觉得咧。佢哋係用一啲好專業同埋呢係好私隱度高嘅一啲嘅票站，即係好似622嗰啲嘅票站呢，其實呢都好有私隱性嘅。OK， 咁你電話投票亦都係有一定嘅私隱性。Okay. 而且你電話投票仲要填多個電話號碼嘅，咁你成日啲佢哋班人就話我哋咁樣都可以造假，咁你可唔可以搵到一萬個手提電話號碼俾我哋造假？我相信應該冇可能。咁但係佢哋的而且確呢係絕對係能夠造假。第一，身份證係可以，身份證佢係填頭幾個數目字，好多人都一樣嘅，而名亦都係隨時了，佢亦都更加呢係冇好仔細咁樣 check 嗰張身份證，甚至我投嗰四張票呢係完全係冇 check 過身份證嘅。咁、佢問我話冇啊，冇身份證啊，唔使搞咁多嘢啦，我撐你嘅，咁佢就俾你掟落去啦。喂，咁樣係咪叫專業？呢啲數據係咪真定係有水分呢？咁我覺得呢係真係好好離譜囉。 好，多謝曬陪你先啊，下次經過，拜拜。 多謝曬，多謝曬。 拜 拜。拜拜。 點啊，你 好有黨性。 一返嚟即係我要譴責阿當娜先。即係你要 advise 晒你嘅黨友喎。 係我呢咁啱想我就想講呢樣嘢。 講一啲嘢係可能會下牽涉一啲刑事成分。 唔好再讲呢样嘢。 咁咧，咁我都有一个分析嘅。咁佢都冇话佢做咗啲乜嘢。 系啊，冇 嘢。 第一样嘢，大家可以讨论噶嘅系咧，阿张榕先生啊，从来冇讲过呢个系一个投票，呢个系一个签名。 反而嗰次公投咪有个女人咧，我都唔知乜鬼咧，咪出嚟话佢自己又系乱填。 爱港力， 爱港力。 错。呢、這个重点唔系呢，即系点解头先呢一个就喺张榕搞呢一单嘢唔叫投票？因为中国共产党系唔会信你公投噶嘛，佢哋明知呢个系个死线，系个死穴嚟噶 嘛， 咁所以呢个点会系一个投票呢？所以佢就换一个方式，呢个系一个签 名 运动。 签 名 就斋签名。 如果系一个签名运动咧，就冇所谓叫合唔合作或者理唔理性噶啦。因为点解呢？即系譬如，如果我要结婚嘅话，我同一个人签结婚证书，系只可以一对一，我同呢个人签完有法律效力嘅，呢个系一个契约。签名就唔系咯，签名纯粹一个 endorsement 嚟嘅啫，纯粹 endorsement 都可能唔系啊，系一个 gesture， 我表示我支持你啫。即系话咧，我今日可以支持你一次，听日又可以支持你一次，大后日都可以支持你一次。总之你几耐签名咧，我就日日签名支持你一次。 喂，其实冇可能两边都有，佢可能又有投票，但系又签名都系得，系冇相冲突嘅其实。 因為可以我唔支持暴力，得嚟我又想睇下嗰三個方案，我又有啲 idea， 我又投咗。 我懷疑有啲人以為一樣嘅咋， 所以兩樣嘢係唔係互相排斥㗎？ 因為佢保普選啊嘛，佢 係啊，我就話個 title 佢呃咗好多人。 反暴力保普選， 喂，得意就得意在，你知而家咧。网民几咁四通八达噶啦，系嘛？是但喺街攞起个相机，佢都有能力嚟影到嘢，做到记者嘅，真系俾人影到咧。嗰班咁嘅所谓叫街开街站嗰班张勇嘅战士咧，就揾个四五岁嘅僆仔定僆妹就系签名。哇！我真系好叻啦，系咪？第一时间 你讲嗰张相啊？ 系啦，写咗个 caption。 陈建文影到噶嘛？ 陈建文影啊，就咁犀利。 就话个十几岁僆仔嘛，跪晒喺度签。 喂！咁啊，即系快高，喂，快签个名啊，快高长大啦！问个四五岁嘅小朋友，你反唔反占中啊？你保唔保普选啊？系啊，签咗 friend 啊，快高长大啦，俾粒糖你食啦，咁啊！哇， 呢个我哋都好似有人犯过相同错误。 你摆明你就喺度屈佢咁滞， 你 我好中意你两个喺度爆呢啲咁嘅嘢嘅。 边个？ 唔好讲边个，唔好讲边个，大家知道就算啦，系咪？喂，你根本就。摆明屈个僆仔签你名支持你，哦都唔紧要，你话嗰个系一个支持嘅一个 gesture 啫，咁、哦、我真系唔明白你点样可以高调咁宣布你一日之内有三十万个签名，你个三十万你有几多水分嘅咧？哦唔紧要，既然大家都咁注重个数量嘅，大家都咁巴闭嘅，不如叫何俊仁辞职选一铺啦，系嘛？反正阿 Donna 一定会支持呢件事嘅，系嘛？ 又你 系啊，系嘛？你一定会说服 我。诶，算罢啦，何俊仁辞职，你哋唔会再投佢，即系投翻民主党噶啦。 哦，呢个下一 part 先讲。 唔系，我想讲翻，其实阿张容系讲咗话有200,000人弄只脚行出嚟投噶，星期六。 你去死啦！你而家喂 佢仲问啊？你哋感动唔感动啊？ 我好感动，即系话如果我行街去买菜，你截住我叫你签个名啊，好啊，废 Q 死你！ 呢排 阿 周融好 high 牌，你知唔知啊？佢成日都有得见报，打开亲无线电视，见到好似无线电视咧，同佢好似系即系已经系 唇齿相依， 系啦，不停咁报佢。我开亲电视都见到周融，你知唔知？即系我系想刀脚踩烂个电视。 我系你，我净熄咗个电视唔 Q 睇啦。因为你大佬你做唔到广播处处长你唔使咁样累斗累嘅，大家即系 想觉得点解啲人冇人出嚟咧？嗰个阿霍咩咧？佢应该我真系 霍家智啊， 霍 跳水嗰个老公啊， 哦霍振廷， 佢应该出嚟啊嘛，且有38万人投啫嘛，有660万人冇投、啊， 哦你讲佢个仔 系啊， 哦仲要讲佢老豆添。 跳水嗰个老公啊， 霍启刚系啦， 系 啦， 上次咪话我哋嘅咩80万人，且仲有620万人冇投喎、啊，咁、哦、样 招旧招嚟噶啦，林瑞麟当年都讲呢啲噶。 唔係，689都係應該 apply 嘅。40万人上街，即係仲有600多万人唔支持啦，咁樣嘛。 唔係，咁即係如果你覺得呢一樣嘢係以量取勝嘅，倒不如就大家辭職投一次。如果你覺得呢樣嘢以質取勝嘅，就唔該你研究一個可行啲嘅方法。 唔 該 公投囉。 我唔想代你講啦，係咪？咁但係呢，即係基本上622投票呢，點解個嚴謹性係咁高呢？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無認，即係如果你係唔 check 我身份證嘅，你唔問我攞身份證嚟睇嘅，基本上我是但作一个身份证号码落去咧，你都系信我。即系譬如我一个人咧，就算有个 system 可以 verify 冇 double 嘅身份证都好啦，我唔俾身份证你 check 咧，你都可以一个人投100票。我试下做个身份证号码。 但 系 好严噶，你连个电手提电话号码都唔可以重复、啊。 咪就系咯。 你知嗰次我系就喺街站，我真系坐咗喺条街度几粒钟。即系有两，譬如啲两公婆啲咧，唔知点解硬系用老公个电话咧。即系佢可能喺我度就用即系报啦，跟住隔篱嗰个又报，一齐用咗个 number 就即刻就话唔得啦。真系好严格。 即系其实周融签名运动呢单嘢，我唔系睇得咁负面嘅。即系其实我觉得你咁样玩下，系最终玩翻我哋自己。因为而家系要尝试用大量嘅民意嚟倒翻落去俾我哋和平占中三子，话我哋签名嘅人多过你。咁我哋嗱，因为个议题就冇排他性噶，我哋理论上仲可以再搞多次投票，电子投票又好，辞职公投都好。咁而家系不停咁样去炒兴咗呢一个，大家出嚟投票啦， 其实 签名啦呢、這个议题，佢搞下搞下咧，随时玩死佢自己。 学阿 Benny Tan 话斋，你真系保温啊，帮佢保温啊。 系啊，即系其实 OK 噶，我觉得呢件事去玩翻。 又 闹剧， 我哋睇系闹剧啫嘛，其实。 搞下搞下咪民意控制晒咯啲嘢，就唔再系中央话事啦，佢搞下搞下。 所以我每日都倒抽一口煤气。 咁我哋即係应该要 见到煤气公司啲人要签名 喎。Oh, OK， 你即係派啲胶呢，我係完全係头尾都唔知点样接得到落去嘅成件事。 你怕未？ 我真係怕你㗎。 点解讲咁多呢件事呢，就係、是、喂今日我飲茶呢，我老豆呢都同我讲，嘩张勇真係犀利，老豆佢可以搞一搞个签名，张德江都南下啦，係咪要呼应佢呢、這个佢呢个所谓叫投票啦。咁今日賣晒报纸就係话喂嗰边张德江原来呢已经係高调咁。 张德江系呼应佢咩？张德江系因为政改之声话。 喺个建制派睇惯东方、睇惯东方社论嘅人咧，佢会觉得成件事系一气呵成嘅，即系阿爷净系安排咗阿白头佬阿张融先生就唔该帮我搞呢一件事，跟住我礼拜六日咧就派个官落嚟同你做场大龙凤，顺、便就约埋啲京官啊、建制派嘅人士啊，咁啊上深圳倾一倾政改。咁但系好奇怪呢件事就系话，你既然而家呢一刻。你是否定公民提名的，唔該你對支咪講㗎嘛。一係就唔係白紙黑字，你開個 press conference 都得㗎。你唔需要喺香港做㗎喎，你可以喺北京做㗎。點解你鬼鬼 算。我唔同你玩呢招，而家共產黨嘅新招就係佢每一樣嘢都話表面上話得。例如咪即係好似周融個簽名咁，佢表面上都係話保普選。不過佢個保普選嘅定義同你係完全唔同嘅。 佢保個假普選。 佢完全一個有篩選嘅普選，佢都話係普選㗎嘛。 唔係你哋有冇睇咧？今日黃國健嗰段交嘢 係 冇 喎，係講嚟聽。 佢話任何選舉都係篩選噶啦，無論二選一、三選一都係篩選噶啦。 呢個係選舉結果喎，唔係。 係咯，我覺得死啦！另一個都係嗰啲 concept 咁低標嘅。 呢、這個好似有人講過㗎，唔止黃國健㗎， 今日又講過 講過㗎。 喂，嗰啲叫選舉，嗰啲唔係叫篩選咩？二選一、三選一。 但系对于 又系 TVB 嗰啲男歌星啊嘛，最后得林峰同埋许廷铿俾你拣啊嘛，明啊？ 我想拣派胶盒啦，咁样，反正男女歌星都一样咁选法，我宁愿拣派胶盒啦。即系而家去到一个环境就系话，即系香港人究竟你系咪仲系信香港所谓嘅政客，又或者某啲政党系真系可以同北京沟通，去攞一样即系香港人认知嘅普选俾香港人呢？即係好坦白講，即係我唔能夠代表任何政黨講嘢，又或者我唔可以代表人民力量講任何嘢。但係作為一個有理性嘅香港人，有分析能力嘅香港人，到底你而家喺度爭取緊啲乜嘢，又或者用咩手法去爭取你相信嘅嘢？其實而家已經好清楚。當你呢一刻都仍然可以同共產黨妥協，當你呢一刻都仍然相信共產黨係會聽到你嘅聲音嘅話，即係我覺得你快啲移民海外，又或者可以移民上大陸。 喂，但係我都入侵埋演藝界喎，而家。 咁冇计㗎，山鸡要做政协㗎嘛。係咪 係做咗政协。 咁你山鸡呀为。 而家係省政协，佢可能想做市政协或者全国政协。 係。 咁下次 campaign 要搵你啦，我諗係咪 梗係啦。 又帮你去兜下生意先啦。嘩大佬。 今日都多咗人啦，咩庄思敏同埋马蹄露都出嚟讲啦。撐反佔中咯， 即係嗱，好坦白講。 但係莊思敏上次唔係去藥房剪彩咁咩？嗰個係咪嗰個？ 嗱，呢個嘢喺度抽水，一間個字我翻嚟先招呼你，係嘛？我喺度同你講，莊思敏只係一個 TVB 嘅藝人。你唔好将佢试图， 姊妹图， 你唔好试图将佢拉落萧若元先生度，系咪？我摆明，我系摆明系一个推销帮，系嘛？真系要搏击噶啦！呢啲你唔好摆明拉落萧生度，呢样嘢我唔放过你。 嗱，今日就有三个明星出咗嚟。 喂，咁嗱，老实讲，即系譬如今日有啲朋友，喺佢公司派咗嗰份反占中嗰份签名同意书咁样，佢都要即刻快快脆脆喺个 Facebook delete 咗。即系我明白，你如果真系一个喺公司做嘢，你系唔应该咁高调攞呢啲嘢讨论，即系好坦白讲，如果你放上网，你如果你啲网友话俾你听，喂呢单嘢俾你 hea 去啦，你写话支持占中系嘛，即刻成事系嘛，何俊仁辞职公投咁，你想你老细点咧？收到份咁嘅嘢，喂嗰份嘢使唔使写名一件事啊？你一定会大兴问罪之师，边个交份咁嘅嘢上嚟？喂，我唔知道老细点睇你，完咗个开会之后。咁所以你作为一个打工仔，你话系咪有咁嘅 bargaining power， 有冇咁嘅独立性去喺公司里面啊？讲紧即系大家可能有老婆仔女要养，系咪上有高堂，四大长老啊，全部健在嘅。喂，我冇份工，你话我几咁舐气咧？系嘛？即系当然你要喺工作上面有需要，你要签咗呢份嘢翻去。我觉得普遍香港人系会体谅呢啲人嘅。甚至乎你话真系我作为一个艺人，哇点样话唔得？无线逼我出嚟，我一定要。 唔系个主题俾佢骑劫咗啊！即系佢用一个反暴力呢一个口号咧，系会有好多人觉得我讲我支持反暴力啫嘛，有咩问题啊？即系我觉得佢就 tick 咗呢条 line 咯。 所以啲人就會覺得冇問題咯。所以其實泛民或者佔中三子應該更加要將嗰個和平佔中嘅概念再拎出嚟再講多次，講得清楚啲咯。 哇！依家好清楚嘅老婆， 又唔係 食住呢樣嘢咯，即係順翻去嗰條水嚟打。 其實一樣啫嘛，你愛與和平，我反暴力。 係啊， 所以啲人咪就係簽咗咯，句句。 因為好坦白講，點解我頭先會講話，究竟你仲信唔信中央呢？係關乎到你覺得香港以後所謂叫政治宣傳，你嗰個論述係應該照顧邊啲人，又或者對邊啲人嚟講？如果你覺得你仲係應該喺你住緊嗰條村個村口度揾啲會文眉嘅衣走去簽名支持你去佔中啊？或者乜啫？即系我觉得你应该嘥气啦，即系好坦白讲，有啲所谓叫做逻辑性啲嘅，又或者系需要论述，要有论述支持嘅，你需要明白一啲逻辑，你需要明白到一件事嘅正确性嘅，你系冇可能一时三刻喺一份签名表度做得到嘅。你真係要透過好多唔同嘅醖釀啊，又或者唔同嘅宣傳啊，要所有嘅傳媒幫手啊，又或者唔同政黨嘅人嘅 collaboration， 即係好簡單。點解622投票之前要 D 三次？咁其實我真係覺得佔中三子，即係佔中三子喺呢件事上面嗰個做法係啱嘅，即係佢點樣可以最公平咁攞一個方案，攞一個流程出嚟俾香港市民去討論乜嘢為之香港人要嘅普選，係實際上要好多論述嘅。只不過就係話，你如果你定性呢個運動係1萬人參與嘅，你如果係D 三之後有幾千人投票嘅，你定唔定性呢個運動係成功失敗係另外一件事。但係佢客觀嚟講，就係喺香港呢個土壤上面做咗三次 deliberation， 起碼有人去聽過乜嘢叫佔中，同埋而家會多咗人支持呢個抗爭運動。所以點解張德江落嚟南下講話係咁緊要呢？我轉頭翻嚟講。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be. But baby, I've been praying hard. Said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 Yeah, we'll be counting stars. Like a swinging vine, swing my heart across the line. In my face is flashing signs. Seek it out and ye shall find. Old, but I'm not that old. Young, but I'm not that bold. And I don't think the world is sold. I'm just doing what we're told. I feel something so right. I don't kills me, makes me feel alive. Baby,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be. Baby, I've been praying hard, said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 This river every turn, hope is our four-letter word. Make that money, watch it burn. Oh, but I'm not that old. Young, but I'm not that bold. I don't think the world is sold. I'm just doing what we're told. Drowns me, makes me wanna fly. Baby,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sink in the river, the lessons I learned. Take that money, watch it burn. Sink in the river, the lessons I learned. Take that money, watch it burn. Sink in the river, the lessons I learned. Take that money, watch it burn. Sink in the river, the lessons I learned. Everything that kills me makes me feel alive. I've been losing sleep. 花生多化石，我哋梗系最积极，识听一定听 hkpeanut.com， 我系长毛。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 又翻嚟啊！ 我听到长毛话声，好惊。 系咯，我专登唔出声，我听阿多娜识唔识入啊嘛。 咁我哋讲啲花生嘢先啦。你上次 有冇听过访问咧？啱啱嗰个星期三咧，真系好惊。 我上次唔喺度系因为我喺屋企睇波。 哦，系嗰日 决赛嚟噶，好嘅， 系嗰日就系决赛。 我真系 confess 做得好差，嗰次访问做到我真系惊。 我就咁听，我唔觉得差噶。 唔系你咁讲，我就好尊敬你份人。 点解啊？ 你唔会好似有啲人咁明明衰咗喺度死撑啊？成 唔系我真系 day one 已经 confess 得好紧要，我从来未试过差到咁样。 边人你差？ 嘿，但系你咪话阿长毛真系打俾我，佢喂好成功个访问咁。 好把事。 佢有冇 feel 到你访问嘅时候系面黑嘅？ 我哋真系一股火噶佢。 点知面黑啊？ 因为佢黑过你哋，所以 随时系起身走噶，好惊噶。 即系嗱， 多得威文咯。 即系嗱，好坦白讲，即系譬如啊，有个人同我好食嘅，唔系即系好熟啊，唔系好食啊。即系有个人同我好熟嘅，譬如你话譬如你话李默咁样，李默咁样，你话陶杰访问李默同唔同我访问李默啊？咁梗唔系啦，即系陶杰同我李默熟。都熟到一个谱，即系有啲嘢大家行礼如仪都好，君子谦谦君子都好，系会礼礼貌貌。你又算问咗我啲嘢唔阿礼咧，我都可能打完抢啊，又或者有礼貌咁样谢绝咗你嘅问题啊，又或者耍太极，深敲都嗰件事系会埋到尾嘅。但系你话我访问礼物就唔同啦， 嗯， 屌你个死肥仔，你问乜捻嘢啊？扑你个臭街！唉，唔捻讲啦，走啊！ 你做咩咁样？冇抹黑，冇抹黑，冇抹黑，即系麦姐好斯文噶。 喂，佢系讲我， 你 women lie， 你凭咩啊？ 啊，系 细嘢同我行开， 嗰只系嘛， 系嘛？好憎佢啊！成日骂咗一个都系， 即系阿麦姐嗰啲咧，系即系同我系熟到，即系当然嬲啊，梗系唔系真嬲你啦，系嘛？佢转咗头你话。咩肥仔有冇牌打？咁又算 做咩？即系又系雀友嚟， 系啊！咁变咗你即系访问，有时个访问主持同个嘉宾太熟咧，系真系原来有啲 好难做，真系好难做。你又唔知问得乜，问唔得乜？ 你问咗啲嘢，阿毛哥唔想答啊嘛！ 唔好望住我，你望住佢。 唔系我讲嗰句， 好句嘢你问噶阿哥， 系咩？ 我推卸责任， 搞到即刻话走，你吓到我真系。 即系当然，我就问咗句唔系好应该问嘅嘢嘅。 我都觉得你唔啱啦。 想知道系咩？听翻上一集咯。 系啦， 嗱系啦，因为长毛就话听，哇，佢身边嘅人都有听到我哋呢个搏击会嘅访问，就话好好听。 听讲你 block 咗佢一个礼拜喎。 哇，喂，呢啲又嚟啊，喺度制造埋晒啲不必要嘅。再讲我走啊，我都走 啊。我即刻沉默，我哋一齐三分钟唔讲嘢。Raymond 交个麦俾你。 嗱又得。今唔得，你过嚟个嗱，今次我哋会讲翻张德江南下啦。嗱，好坦白讲，所谓嗰个 political implication， 佢南下究竟做啲乜，其实报纸已经讲晒噶。只不过就系点解要拣呢一个时刻？ 佢每当有一个重大信息要宣布嘅时候，其实好坦白讲，尤其是呢个关乎香港政改问题咁重大嘅消息，香港人需要时间消化嘅。如果梁振英打咗开口牌，话人大常委会会八月先作出， 做咩收埋？ 我对面呢个女人竟然收埋份报纸， 我都要 live 讲下。即系当 Raymond Lai 对份报纸报道紧嘅时候， 唔紧要， 佢当下收埋份报纸，所以就即刻中断。 唔紧要，我好中意呢个气氛。好啦，如果梁振英打咗开口牌，人大常委会要八月先拍，即系对香港前途问题系作出拍板嘅话，冇可能香港人喺嗰时先要接受一个咁嘅消息，所以。佢喺一个月之前嘅呢一刻，佢就已经要派一个京官落嚟否决咗你公民提名先。咁、那个问题就係边一个人觉得中央仲会接受公民提名呢？我觉得所谓一个有 sense 嘅香港人，又或者曾几何时喺香港参与民运嘅人，佢根本就唔会相信中央。就算中央而家承诺你呀，俾个普选你呀，你都要问下佢嗰个普选嘅定义系啲咩嘢？嗱，关于普选嘅定义交俾你 所讲啦。即系而家中央最叻个招，其实就系同你拗定义啊嘛。咁即系张德江身为呢、這个人大常委嘅委员长，佢对于呢样嘢一定系即系相当之熟悉啦、嗯。因为人大就系释法噶嘛，基本法最终解释权系喺人大嗰度，咁佢对呢啲嘢已经好熟噶啦、嗯。所以落嚟佢唔会乱咁讲嘢噶。佢唔會即係落嚟就同你再去慢慢喺度同你講佔中，即係點樣影響香港經濟嗰啲。 唔係嗰件事，咪好似琴日阿張勇， 佢一落嚟就同你講香港嘅普選要跟基本法，而基本法最終解釋權就喺人大嗰度啊嘛。 係咯， 佢條 line 係守得好穩嘅， 所以係咯個重點就係不接受公民提名咯。 因為我今朝其實都有聽阿大班嘅分析，佢就話好多嘢咧，啲建制派議員複述翻。阿張德江委員長講嘅嘢咧，好多其實就係啲呢啲建制派嘅議員 不嬲講開嗰幾尾， 就係將啲嘢即係擺啲嘢落去， 一層推一層，一層推一層 翻嚟，佢就攞到啲嘢翻嚟講。 即 係 put words into 佢個 mouth 咯。 即係呢個 唔 surprise 咯，我覺得張德江今次講嘅嘢。 咁所以作為一個清醒嘅香港人，要點樣了解呢一件事咧？即係首先，我覺得所有泛民喺回應張德江之行咧，我覺得條 line 都剔錯嘅。 係。 你而家仲同佢讲，哇，同嗰兜张容讲咩叫 legitimacy， 咩叫香港人认定嘅民主？你喺呢一个时候，你应该高调咁打手牌，香港已经欺骗咗香港人，唔系香港已经欺骗咗中央已经欺骗咗香港人。 系， 喂，由头到尾，由基本法落实嗰一日，1997年7月1日之后，你香港人问下自己，喺呢十几年里边，香港改变嘅系几多？无论是核心价值，你香港市面睇到的状况，无论是民主，无论是选举，无论是经济，所有东西跟你之前97前认识的香港完全不同的。 我觉得这几年是急剧这样下滑了，所有东 西。是啊，以前的东西呢 是到你害怕。 可能还会明一手暗一手，有些东西慢慢转变，你可能还会觉得，即你还可以用一个 term 叫温水煮蛙去形容事实。但是现在基本上开行的了。佢哋已經係煲到 blip blop 噶啦，你話唔中意嗰樣嘢，我就潑你咯。 但阿張德江其實落嚟講嘢，其實佢係反而係有啲降温㗎喎，講啲嘢。嗱，一來頭先我講話佢條拉手得比較穩啲啦，因為佢即係人大常委嘅委員長。二來佢落嚟，佢即係講一樣嘢係好可圈可點㗎嘛，就係話你所有有啲泛民其實都係愛國㗎嘛。 爱国爱港 呢一樣嘢值得講啦，直情我聽即係我聽到呢一句。由張德康即係由嗰個消息傳出嚟，即係田北俊複述出嚟，哇！我就覺得好驚訝啦。 即係話特首需要愛國愛港， 啊唔 係，並非 佢係 所有泛民都不愛國愛港。係 啦，我就覺得好驚訝啦。呢一即係打呢一手牌啊，直頭同劉慧卿係一樣嘅。 係， 即係話民主黨接受嘅普選方案就係一個符合國際定義嘅一個普選 標準。 嗱，國際標準嘅一個定義。喂，大佬，而家。全世界都有讲公民提名，你又同我讲国际定义。 阿姐都有讲公民提名啊。 啊，佢 有出嚟讲，礼拜日定礼拜六。 扑得出嚟好快， 佢真系有扑出嚟。 而家我系要问问你咯，你点睇张德光呢个说法呢？ 爱国爱港系嘛、 嗯？ 我根据 law 先好冇？ 好 好， 我系冇。 你唔使咁紧张， 系 慢慢俾时间你答。 我讲个 law 咧就系 I don't think so law。 派完胶之后，去去边先？ 头先好胶牌。 哦，又去唔到，唔紧要，继续，继续， 继续讲， 死啦！你俾人， 唔系，跟住 你俾人捉住你， 泛民京官见得醒， 上中开山， 上中开山， 眼中连港， 眼中连港， 李翠玲， 李翠玲， 卡，精神啲，临时演员都是演员嚟。 阿姨， 系 呢个边个嚟啊？ 茄哩啡咯。 眼中连港， 眼中连 港，唔该你嚟嘅。茄哩啡你搵啲专业啲噶。 唔好咁哈树啦，嗰个上次好多噶啦。 卖国茶， 卖国茶， 李柱明， 李柱明， 你班友熟口熟面啊你。 卖国卖新潮啊！ 上次認錯 target， 今次又唔知係咪有人提水啦？ 啱啱嗰個政改諮詢咧，就個報告啱啱出嚟，就啱啱又遞交俾中央，遞交交交交俾中央。 佢哋都遞交咗請願信㗎。不過唔知係咪維穩費唔夠啊，定講佢下場？去到 Martin 同陳太走嗰陣，得翻小貓三兩隻啦。講翻呢兩位啦。克伦敦见完副首相有咩报告先？ 如果中国是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英国政府是会动员国际社会循一切法律或者其他的途径咧，系会去跟进的。 怕不怕被人说你哋勾结外国势力啊？ 我听闻话香港好像有个有人话，点解我哋唔想去北京？其实我好想去北京。 不过惨猪猪 Martin 咧冇欢乐卡啊嘛，唔系个个都好似佢哋同保皇党咁幸福，可以喺深圳见张德江噶嘛。据知张德江连续几日见香港政商界，都系讲嗰三督皮，倒转都识背啊。此系暗示国际待住先啦。不过就话唔系所有泛民都被认为系不爱国爱港，阿得你讲冇用嘅。泛民星期三会同政改三人组见面，除咗讲真普选诉求，仲会要求同京官会面啊。 卓越新闻 声，好啦，卓越新闻声又翻嚟啦。 好啦，我问下你哋两个先吓。 系 啊， 好，导弹拦截系统好。 好嗱，佢就话啦，并非所有泛民都不爱国爱港、哦。你觉得佢指紧边个咧？ 我睇到嘅唔系佢指紧边一个，而系佢话俾香港人听， 泛 民 都有机会 都有机会入闸， 系啦。 咁边个咧？ 你觉得系边个咧？ 当然喺我哋眼中就当然系得翻一啲好保守嘅。 唔系，我哋可以用排他法去排走冇可能嘅、 啊。人哥得唔得？ 唔好讲人哥先，起码掟杯嗰啲唔得， 掟杯一定唔得啦。 起码陈大舊唔得，起码唔会系长毛。 你人力嗰两个唔得噶啦，唔使讲噶啦。 成件事落嚟，点解佢要 ban 到公民提名？佢就系要防止一啲民望最高嘅人入闸。香港边个民望最高呢？余若薇唔得， 唔得定得话？ 唔得， 点解？ 长毛，长毛系高登特首嚟 嘅， 咪咯？唔系长毛，讲余若薇。 点解余若薇唔得？ 哇！你又喺度岔开话题啊？ 唔系，我真系想知点解我成日 tip 佢嘅。 你成日 tip 佢？ 系啊， 即系你觉得佢入到 入到闸，点解入唔到？唔系佢咩啫？又唔似阿兄姐冇回乡证。 哇！呢、這个真系可以走去打官司啊！嗱，啱啱大家喺度讲紧，究竟佢排他快排除紧边啲人去选？ 排冇回乡证嗰啲先啦、啊，其一。 哦、啊， 唔系，所以阿大小姐， 即系。竟然入中聯辦談判嗰啲咧，就唔使就嗰啲就冇機會啦，係嘛？ 原來咧呢件事，唉，唔好講啦。 係咩？ 錯曬， 唔得喎！呢啲要執下你喎。 點解楊明唔得啫？我覺得佢真 係投錢佢嘅喎。佢要話俾香港人聽，有啲泛民係入到閘嘅。 係啊，係啊，係啊。 邊啲泛民入到閘咧？原來愛國愛港嗰啲入到閘。係 咯。 咁啊，諗下邊一個人做嗰啲唔愛國唔愛港嘅事咯？ 邊個 提公民提名嘅人就係唔愛國唔愛港啦？邊啲人啊？公民黨啦。人力啦，仲有边啲人啊？ 何秀兰咯、 啊，何秀兰啦、啊，可能工党嗰几个啦，系嘛？ 系咯，真普联 嗰啲咁嘅人啦、啊，就系、是、因为白鸽飞出咗真普联啦、啊，佢就系爱国爱港啦、啊，游小姐。 哇，你咁样扣上这个帽子， 梗系唔系啦？所以你见唔见到佢哋啊？ 激下先。 你所以你见唔见到阿刘家雄先生啊？诚心诚意咁，系啊，死挨烂挨到喂白鸽，你飞翻嚟真普联啦、啊！如果唔系，我哋排他法， 黐线， 就排除咗你系反中乱港嘅人。你如果系爱国爱港嘅，你咪可以俾北大委任入去选咯、 啊。佢离开都系不停咁讲公民提名啫嘛， 系咪啊？ 系啊。 公民提名，喂大佬，而家真普联三鬼方案缺一不可，刘慧卿都唔敢应承、啊。 佢唔应承，佢推嘅、啊。 佢推咩？ 佢冇份推㗎喎。佢走咗真普聯，佢離開真普聯㗎喎。而家講到而家都話要符合國際標準嘅個普選㗎喎，係一個真正嘅選擇㗎喎。 你明個陰謀論啦，你等著潮啦呢、這個。 等著潮，係咪要等 潮入中聯辦？ 唔係等著招係咪？唔係等著潮。 唔係啊！如果唔係卿姐嗱，如果咁啱 就潮。如果再陌生談判，我真係走，唔係講笑。 係咪啊？ 非常重要，好 有呢句好 支持嘅派家俠，好放過派家俠。 好嚟咩啊？講埋先，點解余若薇啊？你仲未答我咧？迴避 余若薇係推進公民提名最點講啊？叫最積極嘅。 咁冇㗎啦，冇曬㗎啦，泛民咁佢指邊個？ 咪善用街咯， 善用街啊，刘慧卿啊， 善用街有啲咯。 即系老实讲，何俊仁，我就觉得佢系汤家华咁样咯。 系系啊， 咁所以咧就真系摆 即系中央眼中，汤家华系泛民嚟噶 嘛？我唔知啊，大佬，你要排除咗，你系要排除咗所有争取公民提名嘅政党同埋所有唔同人，有边啲人可以接受冇公民提名嘅选举咧？嗰啲就系中方认为爱国爱港人啦。你就可以俾下名咯，你就可以留意一下边一个人讲呢啲，系真系冇乜几个噶咋，所以你真系唔好讲到死。 零啊，我脑系冇一个人出嚟。 咁我哋系数到有两个系嘛， 最少数到两个。 系啊，最少啊数到两个系嘛，咁啊即系嗰两个系边个咧？就头先都讲咗噶啦，系咪一个善仲佳，一个系卿姐吓？咁你有兴趣就翻嚟同我讨论下。汤家唔知，汤家突然间系完全借住杀所有冇公民提名嘅方案宣传啊嘛？你冇听佢讲咩？六二之后佢已经系完全停止晒系嘛？唯独是。宣传紧可以有可以冇公民提名方案嘅人就系得民主党两个人，一个就系善仲佳，一个就系四方刘四方系嘛？ 咁你全部民主党都得咯？咁你讲 我唔排除呢个可能 系 突然间 哇好多啦！如果你咁讲 系啊，突然间整个咩人去选啊好咧？突然间整个胡志伟， 唔系胡志伟，黄碧云。 咁刺激， 即系简直系一个， 简直系一个。 佢真系攞唔攞到提名， 即系唔系中央冇担心过。 咁啊，真系中央冇担心过，大佬。佢揾个曾玉成去选，揾个胡志伟。喂，大佬啊，你衰衰地嘅整个刘四方出嚟啊！即系起码嗰个人，你起码先一副 阔斧马街咁走啦，已经。 唔系，起码都阔斧马街咁喺度闹下人啦、啊，喺选举擂台度指住人嚟闹下，话做场戏啊，做得似啲啊。你揾个胡志伟，佢又话俾你听，佢喺九东啊，踩单车走去广播道嚟做个什么选举擂台？咁你坐嚟做咩呢？呢啲？ 喂，我忽然间觉得陈方安身都得 ，2020 啊！你讲得好啊！你如果要肥呢、這个，我同你一齐肥一下。喂， 我冇肥喎、 啊。你又唔肥？ 呢、這个唔得啦！呢、這个勾结外国势力。唔 系，但系呢个嘢勾结外国势力喎。呢个点外国嚟讲啊？ 唔系啊啊咩 ？C B B 都话勾结咩啊？梁振英都系勾结外美国势力。 咁第一个应该系邓小平先啱喎。边个同大最夫人开会啊？ 咁呢个系工作，系要做好嗰份工啫。 你如果要哇，大佬要旷古沥今，你要搵埋嗰啲出嚟讲先得喎，系嘛？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中央喺呢一刻已经宣布住香港嘅基本法已经系已死嘅话咧，中央系承认咗佢欺骗咗香港人，即系话佢从来应承香港人俾一个真正嘅选择，香港人系一个大话嚟嘅。咁基本法名存实亡之下，边啲人帮忙去摧毁香港核心价值咧？咁到底嗱？你問我，如果你叫我好坦白咁講，依家嘅形勢係咪全部香港都係反中呢？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大課題。咩叫反中啊？你夠膽死揸住支機關槍，衝上深圳河以北，走去殺幾個京官嘅，我就覺得你係反中啦。又或者你夠膽死衝入去佔領解放軍總部，又或者衝入去佔領中聯辦，係咪？攞咗個主導權，又或者你夠膽死買啲軍火返嚟打遊擊，係咪？真勇武。真本土啊，嗰啲我就覺得係巴閉啦，但係到而家都冇人用啊，係咪？ 我話田北俊講話唔使咁複雜嘅，你有得自己揀，你個特首佢已經覺得你揀港獨㗎啦。 喂，其實香港冇乜人反中嘅，即係大家係咪？ 即係外國，我講下你講嗰個都。 唔係，我係講個實情俾大家聽。 你講個中係咩？邊個中先？ 係咯，中咩啊？ 中國定 共產黨？ 定共產黨？ 共產黨 係咯。喂喂，唔係 唔 係，係咪 我唔同意咁樣？ 嗱，真係㗎嚇，可能大家唔同意㗎。 我唔同意。講 香港人所謂嗰種係叫抗共，唔係反共。抗共咩意思呢？ 哇，你有新定義喎、 啊！唔係啊，純粹我意見啊，所以我冇任何政黨，冇任何包袱㗎。我係 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係啱嚇。即是话你如果基本法底下香港人是港人治港的，唔该你俾我选我特首，呢一种叫抗共。你唔好中国共产党任命一个人落嚟做呢个 job。即是我估啊， 即系刘峰同埋许廷铿咯。 系啦，你唔好帮我拣一个人， 你俾个 等我去投一个共产党，呢个唔存在嘅。即系换句说话讲，如果香港呢一刻有公民提名，又或者香港人选特首嗰个人系开香港人，真系有选择去选出嚟嘅，香港系要求一样咁嘅嘢。有几多人可以真系走上街坚决反对共产党啊？即系除咗嗰班热血公民又或者伤亡之外，我唔系即系我呢一刻我真系唔相信咁多人去有一个武力抗争，又或者有一个 manifesto 去真系去打烂共产党。同埋香港系中产主导嘅一个社会，我唔相信喺呢一刻真系有好多人觉得 改变 应该要同中国切割，又或者所有嘢所有 Make in China 嘅嘢我哋唔要啦，又或者所有中国进口货我哋唔要啦，同中国所有经济融合我哋完全唔讲。我其实唔系太相信嘅。佢香港人普遍期望嘅一样嘢就系话生意照做，计照倾，马照票，马照跑，舞照跳，系嘛，歌照唱，生意照做。你最紧要就唔好搞到我香港内部事务，又或者你唔好逼香港人接受一个中共统治香港，要用一个中国式思维去做香港嘅嘢。 啊，你呢个定义同政党包袱冇关嘅，首先第一样嘢。 我唔知，我费事烧到你 嘅 手。 我对于你个反共同抗共嘅新定义就我觉得有啲模糊咗少少，所以就 咁啊系一时三刻。 虽然我同意你基本上好多香港人咧就唔系要去到嗌结束一党专政嘅，即系其实佢哋就冇未去到咁 care 嘅。好多嘢就係、是、啊，总之你唔好搞我啦，你俾高度自治我就算啦，你啲嘢 就 维 持不变囉，即係其实之前 即係所以如果係我站于如果我听朝瞓醒我自己喺个建制派嘅话呢，其实我反为会企喺泛民呢边帮香港人争取一个真正嘅公民提名嘅选香港特首。因为呢一样嘢係香港人同中共之间唯一一道隔膜。喂，你香港山高皇帝远，我俾你选咗特首出嚟又点啊？我揸住你啲水， 佢原本谂住俾你嘅，不过而家去睇下个局，佢又开始想揸翻紧啫嘛。 咪俾咩你先？ 俾普选，原本系谂住俾噶。 咩呢个？ 唔系佢咪嗰只待住先嗰只先？ 原即系好多年 之前越真正嘅普选， 佢谂住啊，每隔几年之后噏下佢就可能即系揸够票啦。俾你選都冇問題，因為咧係我 control 到嘅，但係而家褪下落去啊嘛，諗下又唔安全啊嘛。 即係 Johnny Cook 呢種講法就係、是，我覺得佢講法喺2003年之前都成立嘅。 係啊，我咪就係講嗰陣時咯，咪就 係。即係佢 handover 嗰陣時係佢會覺得香港五十年之內可以穩定到個局勢，就算我俾香港人有公民提名又好，用咩方法，你係真係選一個你自己中意嘅人，佢會預即係佢會 foresee 到嗰時嘅余若薇應該同中共有偈傾。佢会觉得佢控制到呢一样嘢，你香港咪自己选咯。 问题另一个关键就系2012年选特首啦。 哦，系， 即系你建制派自己，佢连建制派自己都控制唔到啊，佢更加唔会觉得你啲泛民佢可以控制到啊。个选举结果佢冇办法预测，对佢嚟讲一件好恐怖嘅事啊嘛。 咁我系本来唐英年跑 咁啊，唔系呢个系第二个说法啦。咁但系问题点解我会讲就系话我系建制派，我会帮泛民去说服中央有公民提名咧，而系话如果有公民提名之后。有一个香港普遍民选的特首有人讲过香港是可以立23条的。是吗即是大家都知道应该是公民党是吗 是吗 是啊我好像记得个讲法是这样。即是如果香港有一个 我 记得就是了。即是如果他们的讲法就是说如果香港是可以香港人有即是特首有普选的话呢即我想他们讲的普选是一个真正的选择是不是真的可以选到余若薇做特首即是假定是吗即是他们觉得。 推23条啫。 嗰、那個係一個憲制責任嚟噶嘛，即係一個建制派講法啦。我覺得而家係建制派啊。 咁真係好真正民主啦，到時。 咪到時如果你所有嘢係可以經過民選程序， 係 成個立法會係即係你有民意授權嘅，你係可以過嘅喎。 即 係 當你 我覺得係冇問題嘅。 當你解決咗 泛民啦， 當你係啦，當你解決咗23條，當你解決咗所謂叫政改，當你香港係有普選，甚至乎立法會。都六十席是普選，七十席是普選的時候，我不覺得香港和中央有啲乜嘢所謂叫大的紛爭，仲會有喺度啊？ 係，但因為逆方咁行緊啊嘛，越揸越緊啊嘛。 所以個問題就係話，香港到而家嘅局面都係一小撮人出賣咗一大部分人，甚至乎我係就算係覺得自己一個徹底建制派嘅，即係就算係我係田北俊都好啊。點解我呢一個時候，如果香港嘅大部分民意都係企喺公民提名呢一邊，香港人要求嘅只係有一個公平公開一個真正嘅選擇嘅時候，我點解唔企喺香港呢邊？點解佢要 win win win 噶嘛？嗬！ 我係真係唔明嘅，即係如果你而家呢一要同我嚟硬。你要同我摆硬啊！香港人要嘅嘢我就系唔俾，于是确立自己习近平嘅威信，呢个系唯一一个讲得 讲，即系点讲啊？叫讲讲得通嘅方法啦。个问题就系边一个第一去 set 呢个对立出嚟？我第一 day， 如果你同我讲个问题，诶、哎，好啊，可以考虑啊。净系有一个人咁样回应呢个问题啫。香港过去呢咁耐时间嘅内耗，其实已经可以消除咗噶啦。 即系林郑唔好 day one 已经出嚟一锤定音冇。 咪就系咯， 咁就大家都 你喺香 量量， 你喺大陆， 起码冇七月一号嗰样嘢先。 系啦，你要喺大陆高压镇压，喂，你系好易嘅，成本好低嘅。点解？度度都系解放军啲报纸，有你嘅电台，你嘅电视台又系你嘅，你要管理嗰件事嘅成本系低好多噶。换转头你喺香港呢、這个成本就高啦，因为你要重新组织过啲传媒，重新组织过啲媒体，冚唪唥企喺你呢边，帮你宣扬一个香港人普遍唔习惯嘅选举方法。呢个成本你话几高啊？你如果呢件事去到最后会去推到去一个占中啊，又或者擦枪走火个咁嘅阶段嘅时候，边一个人想睇到？你成件事就系为咗想帮习近平确立自己嘅威信而做，我觉得呢个实在太大嘅代价咯，系嘛？即系个问题就系话，我原本可以俾你选，你咪选啦，咪巴闭啦，你咪选够佢咯，系咪？到时有乜民主党啫？民主党同建制派其实是一样的，是吧？人民力量都可能是建制派的一方面，是吧？人民力量都可以做大党的，你选二十几个去咪做执政党咯。冇问题咪俾你选咯。点解田北俊跟住自己选唔到啫？点解你田北俊2003年咁2004年咁巴闭呢，企出嚟啦，即係杀停23条呢？点解你而家要出嚟讲呢咁嘅说话呢？是咪即係自由党有咁嘅真 係。哦，佢想做特首。 收皮啦，点去到佢呀，讲英语言。有钱佬，共产党永远都唔信嘅，信边个咧？你睇下梁振英咪知咯。你想走出嚟派，系啊？你想走？你系啊？你想做堂堂得噶？系嘛？你要做埋啲港英渔业有钱佬，系嘛？嗱，今个礼拜系咁多，下个礼拜我哋可能咧就约到郑宇石教授。到时有咩问题咧，可以喺 搏击下先同阿郑教授。 系啦，花生 page 嗰度留言。你哋问嘅问题，我绝对啊尽量问嘅，不过佢唔答就另外一件事。好，下礼拜再见，拜拜。 好流啊，呢个 promo。